第十集，史上最帅深水攀岩。热搜目前排在第十一位的是史上最帅深水攀岩。安宁满腔惊讶地点了进去，立刻就看到了秦威航的照片，居然还有动图。动图放眼看去，全是惊险万分的攀岩动作。他乍一看，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秦威航，那个上个礼拜天才请他吃过巨贵一顿饭的帅哥室友，就这么出现在万里之遥的西班牙海岸，悬挂在巨高的岩壁上。摄影师还拉了个大远景，那就是阳光下的一道黑色剪影，并看不出是秦威航，只是那躯体的动态迷人且矫健，与拱形的岩石，与岩石之后的碧海蓝天融为一体。秦威航身下就是万丈深渊和咆哮的海浪，他身上一根绳子都没有，什么安全措施都没有。韩宁觉得那黑色的剪影就像一只黑色的猫，正于某个阳光普照的下午闲庭信步地走在某处屋脊上，只是那画面是颠倒的。这些冲击人感官的动图来自热门第一的视频，发布者是一个叫 Deep Water Soloing 的大 V 号。安宁点开视频，立刻连饭都忘了吃。视频比动图清晰多了，最先出现在镜头里的是屹立在蓝色汪洋中一块高耸的拱形岩石，它呈拱门状，在附近的礁石巨岩中无疑最为鬼斧神工，也最气势恢宏。视频下方不时有英文字幕，还有国外网络媒体的图标，解说说的也是英文，他居然差不多都能听懂。在这儿举行的是一场深水攀岩挑战赛，挑战者要从拱形岩石的这头徒手攀岩至另一端的终点。拱形岩石下方停靠着一排游艇，在离岩石不远的海岸边也挤满了围观的观众，加上碧海蓝天的美景，即使不懂攀岩，光是看着这场景就让人很享受了。视频经过剪辑，直接从上一名攀岩者坠入海中后开始，下一个挑战者便是秦威航。安宁出神地盯着视频，连梁胜寒纳闷地问，为什么别人都脱了上衣在爬，就他还穿着 T 恤的疑问他都没听见。深水攀岩大概因为有很大可能坠海，所以大多数的攀岩者都只穿了各式长短裤，唯独秦威航套着一件宽松的白色 T 恤。他走到要求的起点位，那画面看得安宁直吞唾沫，秦威航那么高大的男生站在这样庞然巨岩上也顿时变得渺小。这些玩极限运动的玩家心脏都太强了，他心想，这个高度他根本不敢像秦威航这样在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下直接走到悬崖边缘站立，更别说还要徒手攀岩过去。秦威航背后是一望无际宝石蓝的大海，风肯定很大，因为他身上的白色 T 恤被吹得裹住了他的身体。安宁看到秦威航背过身准备挑战这座拱岩，他站在十几楼层高的边缘，是真的边缘，没有任何绳索保护，还能这样如履平地的转身，换作自己可能已经腿软头晕了。镜头虽然没有像摄影社的师兄一样怼得很近，但阳光非常耀眼，在这样的镜头和光照下，秦威航的脸宛如雕刻出来的一样英俊逼人。他背过身去后，风又继续裹贴着他的上身，只是这一次被贴紧的是后背，隔着一层薄薄的 T 恤衣料能看见他背上脊椎和肌肉的线条。他往下攀了一段距离就位，他后背的肌肉线条也改变了状态，和他一同就位了，就有一种野生动物正蓄势待发的美感。岩石上方有人在与秦威航对话，看样子是在让他脱掉衣服，秦威航没有理睬。接下来的时间里，食堂仿佛骤然安静了。安宁也不知道是不是人都走光了，中途梁胜寒接了个电话，说室友找他打游戏。安宁抬头比划了一下再见，又埋手专心看了起来。航拍的无人机从秦威航上方扫过去，他攀岩的样子，张开的手臂臂展那么宽，就像在与这块巨石拥抱，像来了一个法式的贴面吻。一个平凡的人类 极其叛逆地亲吻了神的造物。这样的秦维航和他平时里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的模样判若两人。有一个镜头里，秦维航抬起头来注视岩石上方，无人机的镜头正好经过他的头顶上方，在那一刻捕捉到的那个眼神，也许只是在判断下一个攀岩点，但他却像有电一样触得安宁胸口砰砰狂跳，那是一种征服的眼神。安宁都不敢相信能从那么佛的秦威航眼里看到这么充满欲望与力量的眼神。正如动图里展示的一般，秦威航移动得很轻盈，相比之前那位坠海的攀岩者，他显然从容得多。很快他就抵达了拱顶处，上一个选手就是在这里落水的。安宁听见解说在说，这里是许多挑战者的滑铁卢。他和现场所有的攀岩爱好者一样，提着一颗心看秦维航放低身体贴紧岩壁，他宛如温顺的动物贴在自己的巢穴上那么安然，像一只燕子收拢了羽翼。从那个位置他抬头看向下一处要去的位置，然后身体突然向上脱离了岩壁。那一下他像是被岩壁推挤上去的，又像是被风刮上去的。就在这么做的不到一秒的时间里，他身体的四肢全都脱离了岩石，彻底悬空，紧接着右臂闪电般勾住了上方的岩壁。安宁看得心有余悸，又凑近了看，事实上秦维航是靠手指将自己勾在那里的，手掌只是虚托在岩石上。这样的状况他随时可能因为手指支撑不了身体的重量而坠海。他不自觉地小心念出来， 别掉啊，别掉啊，别掉啊， 压根就忘了之前看到的动图已经是秦维航成功越过拱顶之后的了。秦维航此刻就悬吊在那里，海风吹打着他的 T 恤，那一团白色绕着他的身体飞舞，像羽毛。他结实而紧绷的腰线在阳光下忽隐忽现，他像倒挂的白色海鸟，羽毛在狂风中簌簌抖动，摇摇欲坠但又始终不坠。安宁看见他身下澎湃的蓝色海水和白色浪花，听见了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激动鼓掌声和口哨声。这些声音一直持续到秦维航抬起另一只手臂，抓住另一处着力点，继续向上攀岩。他看完了，食堂里的人也都差不多走光了，只有他一个人被震慑在了这里。心潮澎湃的犹如秦维航身下翻滚的那些海水，心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声音， 好帅啊，真的真的真的好帅啊。 秦维航完成了这条攀岩路线，他是参赛者中唯二两名完攀的挑战者，而另一位选手因为用时比他长三分钟，秦维航是最后的冠军。安宁退出了视频，看到热搜已经爬到了第九位，史上最帅深水攀岩实至名归。一夜之间，秦维航又成了 A 大的话题人物，微博热评第一很快变成了这位帅哥，如果我没认错你叫秦维航。紧随其后的热评第二则是秦维航，一个拥有戏剧学院的脸加体院身材，最终却选择考进法学院的帅到不科学的我 A 大新晋校草。一大群 A 大校友蜂拥向微博，你一言我一语，俨然与有容焉。 校草终于有我法学院的份了，而且这个校草一点都不油腻，一点都不小白脸，拥有秦维航让我这个法学院女生热泪滚滚。 什么？这是你男朋友吗，姐妹？我算计千家、 不是秦校草是属于我们所有单身狗的。 哎， A 大校草好像真的从来没有一个是来自法学院的，如今这个诅咒终于打破了，可喜可贺啊。虽然秦维航看着实在不像是学法律的那种男生。 对不起，我扫个兴，我看了一下课表，这个比赛举办当天法学院大一全部班级都有课。 这些热搜对于安宁来说唯一的好事是，隔天的体育课上，体育老师终于没再点名秦维航了，只悻悻地扫了一眼人群， 你们班的勤卫行就是那个勤卫行是吧？那我这学期是不是都不用指望他出现在我课上了？ 不少人都往安宁的方向看过来，看得安宁压力山大，心想你们可放过我吧，我只是他的室友啊，拜托。 哎，行了行了，跑两圈热身吧。 体育课是摆平了，但麻烦还在后头。这天的午饭还是安宁和梁胜涵一起去的食堂。 秦威航这样吧，也不知道究竟该叫低调还是高调。 他一直挺低调的，这热搜也不是他想上的呀。 那倒是，他也挺惨的，你说长他那个样子就不可能低调了。他还是个玩极限运动的，这 A 大历代校草里可能除了技师，很难有超越咱们秦威航哥哥的高度了。这以后啊，恐怕你都不能把他达到了。 对哦。